應該有啦，佢聞咗好多。咁另外就佢好多緋聞啦，麥當娜佢又搞過啦，咁我諗冇乜邊個咁勁啊，好似佢 搞過金正恩啦、啊，搞過金正恩， 而家手嚟㗎， 搞緊啫咁係。 近排去咗北韓啊嘛。咁但係佢翻到去美國咧，就拍咗一個 advertisement 咧，就去賣佢賣廣告啊，嚇咁佢賣啲開心果，所以人哋都覺得佢去北韓咧係為咗佢自己賺錢嘅啫。而家 我記得咧，佢去北韓嗰陣時候咧，佢係啲外邊嗰啲人咧就話佢係籃球政治喎。話係佢咧，基本上咧，佢係諗住咧，就用佢嚟到做呢、這個外交嘅關係，打好個外交同北韓啦、啊，大家有偈傾啊咁樣咯。 我其實就唔係好信，你冇理由揾阿樂文去啊，大佬，點知黐起條筋喺嗰邊做咩？一搞嗰邊啲北韓女咁點算啊？ 哦，咁唔奇嘅，咁樣搞咁你都要。咁我佢哋早嗰輪都話，即係有個謠言就話北韓想輸出啲北韓妹出嚟啊嘛。 正啊， 你。韓唔係南韓，少女時代係南韓 ，OK， 都係嗰啲種嚟嘅啫， 爭好遠，你咪自己睇下咯。你睇下咧，嗰啲咧軍嗰啲軍人咧，咪見到佢哋之前嗰個領導就去過山咁樣，咪喊曬口咁樣嘅，你咪睇下嗰班得唔得咯，就咁簡單啫。 即係女子足球嗰啲啊？ 我唔敢講啊，你講嘅啫呢啲嘢。咁樣嗱，講翻起樂文嗰陣時候。大家有冇記得佢初初喺邊一度出，即係喺邊度起家嘅？即係佢喺邊一度出？ 我冇記錯。 唔係啊，你講第一隊 NBA， 即係係啊係啊係。 應該 Detroit Pistons 係嘛 ？Detroit 係啦， 應該係 Detroit Pistons。 第一隊率 係啊，咁樣你知唔知道初頭咧佢係做好似話係即係。話係射手位嚟㗎，你知唔知啊？ 初頭二號嚟嘅， 射手位嚟㗎。 佢先頭打 small forward 打起嘅，咁係你個講啱喎。佢最初打嗰陣時咧，嗰啲球季咧，佢係有好強嘅得分能力嘅喎。佢曾經有個有一季咧，三分波係達到30%以上嘅。咁我嗰陣時我睇翻啲 stat， 我話黐線佢。 但你有冇睇過佢嗰啲射姿咧？ 有 啲射姿就真係犀利啦，真係，即係完全係即係櫻木花道射罰球嗰個板斧咁樣，即係未練嗰五萬球係嘛？嗰五萬球特訓嗰陣時。 喺籃球場上，我哋有個好難聽嘅字叫做勾掉啊，嗰啲叫做啊， 但佢又中喎， 即係兩 Q 咁掟埋去，但係又入，你真係唔好理，即係吹佢唔漲。咁當然呢個得分能力就即係唔係佢最強嗰範啦，我哋即係蘇花見到。 係咁樣，其實佢除咗射手之外咧，佢仲有一個花名叫籃板王啦。咁佢籃板王嗰陣時候喺邊個時期發生嘅咧？我記得好似馬刺係咪咧？ 其實喺底特律佢都強㗎啦，已經係即係佢應該冇記錯，佢係喺底特律嘅時候已經係攞過籃板王㗎啦嘛。 佢最高係好似。每場都係18個籃板度，係真係好高㗎。 係啊係啊，由嗰陣時其實佢嘅籃板能力已經係好強㗎啦。咁就一路帶到去，因為佢連續7屆係攞咗籃板王呢個咁嘅稱號㗎。咁所以應該就由底特律一路攬到去公牛時代，佢都係坐住喺呢個位嗰度嘅。 喂，聽講佢好似唔止一兩隻冠軍指環㗎，好似。佢好似有幾隻㗎， 五隻， 即係其實佢，哇，即係數落，佢即係同即係拍住佐敦㗎咯，已經 係。其實佢喺呢個即係點講啊？喺籃球場上得到嘅榮譽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少得過佐敦好多喎。咁冠軍唔使講啦，咁佢又連續7屆籃板王，咁我相信而家 at least 都冇人會超越呢個 record 住㗎啦。咁另外佢仲係攞過2次嘅。叫最佳防守球員，咁呢樣嘢真係唔係話係人都攞得到喎呢樣嘢。 哦，咁樣講翻而家個佢嘅去留啊，佢好似都仲打緊 NBA， 但唔係打緊其他嗰啲外國球隊啊，咁樣得閒 social 下咁樣嘅喎，我記得。 我見佢 就最後唔知喺佢係後尾 NBA 之後咧，佢都周圍走啊，又去過即係美國一啲次一啲嘅 lead 啊，又去過英國啊，又去過其他地方嘅。而家我就唔係好清楚佢係咪真係仲打籃球，起碼佢去北韓嗰陣時候咧，佢都係有隊籃球隊嘅。咁就唔知嗰隊波嚇，嗰隊波係佢自己啊，定係點樣啦？ 我諗，但係呢啲都係佢係有興趣去玩下啫，呢啲唔係真係去認真咁樣去打波咯。我記得佢最後我聽佢佢去打波係喺菲律賓，咁佢老豆都喺嗰場波都有睇到佢打波嘅。其實 講起佢老豆，其實最老嘅老豆好似係唔知事隔咗幾多年先喺嗰場波見到嘅啫喎。 係啊 係啊。佢老豆一早三歲就即係佢嚟自一個破碎嘅家庭嚇。三歲佢老豆就走咗，佢老豆有個能力，我相信同佢咧係差唔多嘅。 都係 啱你啊！你真係啱 啊！ 即係嗱，喺非正式嘅統計啊，即係佢我喺網上揾嘅資料咧，佢有唔知25至28個仔女嘅。咁但係樂文阿樂文自己講，即係唔係阿樂文，阿樂文老豆。即係佢有20幾個兄弟姊妹，即係分別同阿媽啦。咁另外咧，阿樂文子講咧，其實佢係有40幾個兄弟嘅。咁佢老豆嗰、那個即係 生育能力 嚇、生育能力強到咁緊要， 就好似小強咁強。 係啦，咁我都覺得真係嘆為觀止啊，大佬。 哦，咁樣咁樂文搞女嘅能力真係 都 唔係牛哥勁啲，你傻嘅。講起牛哥，牛哥每個禮拜都係俾錢啲 幫助下啲人， 係啊，幫助下啲弱小社群啦，係啦，係啊，即係北上去。咁喂，話時話喎，佢嘅花邊新聞係值得提過佢喺場內嘅嘢喎，其實。 即係點解 佢？我又唔認同喎，如果你講呢樣。 唔係啊，喂，大佬出寫真喎，扮女人喎，跟住大佬佢仲要同嗰啲咩啊？嗰啲名模走埋一齊喎，以佢咁嘅外形同啲。亦明模走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以美女與野獸。 我覺得佢比較型 嘅喎，佢。你真係咁覺得？ 喂，大佬，佢成六尺八、六尺九。 妖，電燈柱夠高咯。 講，人哋講型啊嘛，行出嚟。 大笨象夠大份咯。 咁你唔可以咁講嘅。 長頸鹿夠高咯。 佢又有啲錢，係咪先？ 哦，錢一樣嘢好難講 啦。有夠嚇，有夠大嚿咁樣，你 OK 嘅，即係。 但 係 佢好有自己個氣質咯，其實佢同埋佢唔係同一般人，佢搞下啲頭髮啊，有曬自己啲紋身啊，同埋啲穿嗰啲 鼻環 啊， 即係有個人魅力嘅，係真係有佢嘅吸引力嘅。咁但係譬如你講翻佢打波，你都有排講啦，你講翻佢場內，你唔講場外，即係唔止係場外花邊多。佢場內佢真係好波嘅，即係佢真係一個好波嘅好波之人嚟嘅，呢樣係即係冇得否認嘅呢樣嘢。 喺邊方面咧？你覺得邊方面係最即係最令人即係球迷啊？喺打波嘅角度，你覺得佢最好嘅咧？ 佢籃板啦、啊，即係如果你又講係即係搶，即係你淨係欣賞佢點樣搶籃板嘅，即係點樣去貼走個波，同你高過我，但我都係攞到你位。佢其實好矛嘅，我哋睇咁耐公牛，其實佢真係好矛，好乸矛嘅佢，梗係搣下你啊！計下你啊，食下你腳位啊，攝下你腳啊，咁你打到你怕，咁我先至可以偷到你雞喺側邊，老撩都俾佢玩到殘啦。嗰即係當年未叫做未去到最巔峰嘅老撩都怕佢啦，直情點搶啫？ 我記得記唔記得有一套即係漫畫咧，叫《藍葉當入樽》嘅、 啊。 櫻木花道咧，櫻木花道咧，佢個藍白即係佢嗰個即係佢嗰個架構咧，佢設計。即係係啊，即係個作者設計呢個人嘅時候咧，就係樂文嚟嘅咯，基本上就係樂文嚟嘅咯，但係早年嘅樂文咯，但係唔識搶籃板咯，嗰陣時候又唔識搶籃板，去到識搶籃板， 即係全憑一個即叫咩啊本能啊去搶籃板嘅嗰陣時已經 佢嗰陣時候又係防守啊嘛，流川就係進攻啊嘛，係咯。 但係搶籃板真係要講技巧。 但係其實以即係佢喺個訪問，我記得有一次嘅訪問佢，喂點解你搶籃板係咁勁咧？佢除咗即係當然佢冇認自己矛啦，咁但係佢係覺得自己一個好天生嘅本能，即係你如果有睇佢打波咧，佢好似好預測到個波會彈去邊邊去攞個籃板嘅，咁明明咧佢唔算喺即係叫好高啊一個即係四號位啊嘅球員嚟講，佢唔算好高啊，咁啊睇翻好多片段啦，你頭先講啊奧尼爾啊。 馬龍啊， 馬龍咪玩到 啊，嗰嗰即係即係食過幾棍噶啦。咁我亦都睇個片段，其實佢以前係 mark 啊 Magic Johnson 都 mark 到嘅喎。係啊，佢係真係好，即係 defense 喺 defense 嚟講，佢係一個非常之勁，我覺得係個天才嚟嘅。其實佢係 咁，佢嘅身體結構都亦都好啦，佢又咁上下硬淨啦，彈跳力又高啦咁樣。 你咪打爭埋你打幾唔死嘅，奧廖打佢唔少啦，打爭爭頭打佢唔少啦。 啊，佢嗰個高度咪就係阿奧廖頭先咬喺個爭頭嗰個位咯。 打落去到佢咪又瞓低，跟住起翻身咪又少少口罰咗佢咪又少少行翻轉嚟又打過咯。 啊，其中即係如果喺我諗遊戲機可能有啲特殊技能咧，佢有特殊技能啫。 拱人咯， 拱人同埋係咁挑撥咯。 NBA Jam 嗰陣時候咧， 挑撥咯。 啊！擁人哋啦咁樣， 最中意辣興啊！奧廖啊，馬龍會最中意邊個辣興 啊？我記得好似佢 meet 就啊奧廖嘅又，即係喺下 面 meet 邊度先 ？meet 佢條腰咯。 哦，你嚇得我啊！你話 meet， 跟住仲要下面， 係咪？正常你撳住條腰噶嘛，遮住攞個身體遮住嘅時候，係咁 meet 佢啦，下面 meet 到你打交為止咯，即係肯嚼你下面，因為其實球證未必睇到啊嘛。埋身，當大家埋身用緊力逼緊嘅鬥緊嘅時間咧，下邊咪一路 meet 你咯 ，meet 你啲肉咯。咁你好鬼痛啊嘛，好猛啊！球證又睇唔到，又唔方便打佢咯。咁樣打佢咪吹你技術犯規又故意犯規咯。咁你咪又賴嘢咯。即係佢嗰個，佢就最中意搞啲嘢噶啦，就惹著你嗰個主力。咁你跟住成場波你都唔使點打噶啦，俾佢攤著咗。佢最興嘅，一係就攞籃板，佢嘅腳踢落你個面度，佢又咪踢中你。總之我只腳就係要踢咁高，咁冇犯規咁隻腳踢。 Okay. 即係 其中一個好即係係好 iconic 嘅佢呢個標呢、這個動作，佢攞個籃板咧。隻腳遞到塊面嗰度噶嘛，嚇佢唔知點樣攞籃板，佢冇人喺側邊嘅啦，但係佢嘅腳咧都遞到去你塊面隔離嘅，睇你唔敢逼埋去嘅，嚇佢呢個籃板嘅動作非常之，即係我嗰陣時都學過。 誇張 啦！跟住你試下一眼都係俾人打到撲街。 但係野火嘅其實，你諗下攞你係攞啦，咁你攞咗個波，你係要踢只腳，我都冇同你爭喺側邊，你都係要踢只腳踢埋我頭度，總之爭少少踢到你。 我係咁搞你。我突然間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候咧有。即係有個朋友咧射波咧，好中意扮啊佐敦個標誌咧，擘開隻腳嚟就射，係啊，好搞笑啊！可能佢又係睇到呢一樣嘢，咁佢擘開唔知點解㗎，總之佢就係擘開咯，係啊。 但係呢啲係咪有情即係有啲心理嘅戰術咧？其實佢咁樣去擁你，去搣你，去即係大家都。有少少心理嘅， 我覺得係戰略嚟嘅，我覺得係戰略嚟嘅。 其實有人形容洛文，即係你叫黐黐地咁樣啦。咁其實啲人又覺得佢係好聰明嘅另一邊。 佢類似一個 dirty man， 即係嗰啲咯，之類 出。佢係用咗好多手段，即係佢本身有自己嘅才能啦。佢真係跳得，即係嗰陣時講波嗰啲人成日都話，佢跳兩次人哋先跳一次嘅啫。佢落完地再跳咧，嗰人哋先落地嘅。咁佢變咗貼個波嘅時候咧，係啊，好容易，佢唔係即係立咗你個波落去嘅， 佢係 咁貼，係咁貼五六下啦，佢攞咗你個波去啦。 係啊， 咁 你爆炸力 咯。即係其實如果大家一齊跳高攞個波，你要攞個波嘅時候，你要用個手掌過到你攞到落嚟啊嘛。 係啊。 但如果我貼嘅話，我就唔需要攞到好多，我跳上一路攞。 手指啲嘛， 我個中指去到掂到喎，喺度撩已經撩走咗。 會唔會好容易篤魚蛋啊？ 其實會唔會加藤英佢平日玩得多，所以佢手指就好容易篤魚蛋咗。 佢同佢嘅私生活有關 嘅，我覺得係，我覺得 咁。但係其實佢一路貼，因為你諗下，如果你本 篤嗰啲波唔同嗰啲波喎，大佬。 咁你一路個動作喺度跳啊嘛，你一定覺得跳啊。 手指有力啊嘛，要。 當你跳到上即係個高點嘅時候，你本身譬如我撩上攞係諗住哇攞落嚟，同佢跳上我係諗住貼，一心我都唔係諗攞個波嘅。 佢破壞咗你先。 第一下我都唔係攞個波嘅，你攞啊，我咪攞㗎。只要我撩甩咗個波嘅時候， 我用爆炸力再 佢就會向我個方向走㗎啦嘛，個波即係我跳佢就向我方向走。一下兩下你就已經冇啦，因為你一心係諗住攞個波，你可能你唔會諗住個對手係貼波啊嘛。呢、這個好緊要，因為你上去全心諗住貼波，同全心諗住攞個籃板，呢、這個係嗰個即係嗰個分別啊。你要想攞咧，你就要真係跳到好高去攞咗落嚟，同我一心全心係諗住挑走個波。你有機會如果打即係有台人即係打嘅時候咧，你可以試下，即係我一心挑波嘅啫，貼個波嘅啫。咁同佢真係想攞個波，你可能會快過佢唔定喎。 佢初初出道嗰陣時候咧，係1986年，大家又估下咧，佢喺呢個即係 NBA 季即係優秀選嗰陣時候咧， 六年出道， 係86年啦，86年嗰陣時候喺 NBA 即係 NBA 嗰個優秀即係選嗰啲狀元嗰陣時候咧，佢你估下佢係第幾名啊？ 哦，咁我又唔知喎，因為86年我都未打籃球喎。 你唔好扮細喎。 佢打一次啫，佢 细大佬，我中学先开始打， 即系嗰阵时候仲系西瓜波佢， 唔系都冇打篮球，踢波噶嘛细个，尾读中学先打篮球啫嘛， 即系手脚并用啦。 因为一睇我一睇已经系公牛嗰、那个，即系 Jordan 收山噶啦，睇 Jordan 第一次收山， 佢系第二名噶，你知唔知啊？佢系第二名俾呢个底特律 我反而兴趣睇翻佢。話未成名之前佢打射手，我想睇下佢射波，即我相信佢唔會係同後屘射波個態度一樣嘅。我相信初頭射波應該都企企理理嘅，因為佢個人本身個性格嘅問題，佢打到尾就有啲撇打啦，求其射。我出嚟嗰個作用根本就 唔係射啦， 咁咪 hea 射咯。咁變咗可能佢出道嘅時候射波可能個姿態唔係咁樣嘅，你見到有幾衰啊佢射波，後屘喺公牛嗰上撇到，你睇射罰球。佢打到尾兩隻手拋上去嘅啫，求其咁樣擠上去喺度笑嘅，跟住即係嗰種嘅。反而我有要睇翻之前即係射手嗰陣時嗰、那個成個射姿喎，我深信係同後屘係好唔同嘅，後屘擺明就亂嚟啦，基本上。 喂，你睇翻佢之前嗰陣時喺底特律係冇公牛嗰陣時啊，你睇公牛佢係唔識射波噶嘛？ 佢係撇咯，唔係唔識射，佢根本都冇心機嘅。 佢頭先咧嗰句咧勾掉啦。 佢都入過三分嘅， 咁但係喺底特律佢。嘗試即係嗰啲射波啊，係好認真嘅。當然亦都唔係話好靚啦，嚇佢唔係好靚。 初頭佢認真啲嘅，成個人嗰個碌都冇咩嘅。佢後屘搞，係 啦係啦係啦。 佢頭嗰年都係蝕時間啫嘛，喺呢個底特律活塞嗰陣時候都係做啲後備嘅角色，係十零分鐘嘅咋佢上場。是後備後補咁樣上去咁樣，咁啊俾佢射下咁樣咯。 但係公牛嗰陣時佢都有練三分波嘅喎，好似有一場我真係記得佢係連續入咗三球，有一個唔計嘅，但係佢呢啲係穿針波嚟嘅，呢啲唔係。 你估佢射波即係 Jordan 諗緊乜嘢啊？ 冇啊， 你咪再揦射啦，頂你！ 佢最好睇唔係射三分波，最好睇係入咗三分波就佢個樣就好好睇㗎啦。 唔係佢係入咗，連續入 咗。我意思係入咗之後佢個樣就好好睇。 咁咪攤開隻手咯， 搞下你啊，攤興啲球迷。 咁係嘅，咁佢呢一招其實唔單止係辣興啲球迷啊，辣興對家嘅。咁你辣興對家，你自然失，即係你就會即係衝昏咗，俾啲憤怒衝昏咗頭腦之後咧，你嘅戰術就會開始有啲瓦解咁樣。 但係好睇嘅，有佢喺度係真係好開心嘅。 喂，其實嗰陣一樣嘢，佢淨係佢個頭都好笑啦。 佢成日都唔同色嘅，佢每一場都唔同色嘅。 佢好似話佢個頭，如果譬如話佢嗰輪狀態好咧，就會鮮豔啲喎啲顏色。我唔清楚呢一樣嘢。 幾隻色啊？成到白絲咁樣頭。 喂，佢嗰個頭標準頭嚟啦。 好興奮，每次。 佢有陣時候佢會。整啲字印啲字上去嘅。 嗰陣時公牛條褲又短咧，嗰條褲比較短啲噶嘛，即係唔係而家咧。 佢拉高佢咯。 係啊，好啊，佢著到好似好短嗰啲舊式嗰啲咧，舊式嗰啲好短嗰啲。 佢專登可能著細一個碼。 嗰個形態出嚟，總之佢個形態出嚟係好挑人嘅，唔知點解見到咧。 即係想打佢兩拳。 係啦，即係我哋係公牛 fans 咧，就最開心一見到佢。佢就專登著嗰條褲，優老鬼咁高啊咁樣啊，黑黑人憎咁啲動態。總之係正啊，真係見到佢最開心嘅，即係除咗睇 Jordan 八分之外。 但係即係我睇翻佢即係個人咧本身咧，佢真係一個天才嚟啊！覺得如果用翻而家嘅 standard 咧，我相信佢一定俾好多隊係掉走咗啦。因為咧有好多報道講過佢打波之前咧就落級玩啦，之前嗰晚啊。但係最緊要就係最奇怪就係咧，佢一落場嘅時候咧係精神個鬼，係好好表現嘅。 佢可能鎖曲都唔定啦。 咁我咁遠都會驗到㗎。 唔係，佢可能咧去溝女，放低少少，放低少少俾啲女，跟住自己走去。 唔係，即係實在你 啲咯，減磅。 如果冇佢靠 Longley 真係含得啦。你睇下 Longley 嗰條廢狗，快攻都唔入樽嘅，喺前面仲要射插板，俾人喺後冚上嚟，俾 block 佢板，廢狗嚟。我哋嗰陣時都睇，一睇就滾嘅，見到 Longley 嗰度咩廢柴，專係射插板，七尺幾唔好射插板。 你咪話。插板其實係一種學問，話俾你聽係好高深，或者人哋演嘢咧 穩陣啲得唔得？七尺幾唔好插板，大佬去到嗰度冇人掹你啊！你插板人哋就夠時間上嚟加板，你唔插板跳上去，你跳咗幾多啫？兩三個汽水 咁佢要表演嘛？咁你唔通唔俾佢表演咩？啱啱先？ 我係滾㗎，我哋做公牛 fans。 好似話嗱，咁佢喺1992年。年尾嗰陣時候啦，就應該係年尾嗰陣時候啦，就應該過去呢個馬刺隊㗎啦。咁其實我咧就覺得咧，佢喺馬刺隊嗰陣時候咧，先至係 正式嘅成名咯。 係 係係啦，因為嗰陣時候先人哋會記得，喂馬刺嘅十號就係洛文，洛文就係籃板王。 因為底特律之前其實佢成隊叫 Bad Boys 啊嘛，咁佢係去打好多 teamwork 嘅，咁去到兼且佢嗰陣時未咁標奇立異。咁去到 即係冇咁突出啦個個形象，因為個個都衰㗎啦。 染頭咧，係啦，幾時開始染頭咧？就係、是、去咗馬刺嘅時候，佢先開始玩咗頭嘅。咁所以就個形象比較突出啲咯。嗰陣時就， 但係我都係 Jordan 先撳得住佢嘅啫，即係有 Jordan 先可得停佢嘅啫。 唔係嗰陣時候，馬刺都有阿 David Robinson 可以撳得住佢嘅大佬嚟㗎嘛，海軍大佬，你同我打啱先兜拳打埋你，即係未必輸，未必 係 啊，未必輸俾你啊，仲要。David Robinson 嗰陣時候係四大中鋒最高速度嗰個評為係咯，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洛文要曳嘅話，要玩嘢嘅話咧，唔聽教練講嘅話，首先要過咗阿 David Robinson 個關先啦。 軍訓佢啊嘛？ 當然啦，軍訓。 一諗起講起 Robinson， 我諗起佢雙手入樽啦，一跳水。嗰下咧， 但我又我又唔明點解咧？藍月當入樽嗰個作者啦嚇，鄭尚紅二啦，點解唔將 Dave Robinson 又擺埋落去個 team 度，反而將阿大猩猩擺落去，即係阿伊榮咯，其實阿伊榮嚟噶嘛，即係我又覺得即係有啲 當年伊榮爭少少， 唔係，但係始終都睇慣洛文配呢、這 個射波好靚噶 Dave Robinson 啊嘛， 佢個 follow through 我好中意噶。 喂，咁樣講翻啦，其實喺馬刺入面咧，即係喺馬刺入面咧，佢係扮演咗啲咩嘅角色咧？ 嗰陣時佢都係最主責係做即係防守嘅角色嘅，佢都係。 都係防守嘅角色。 係啊，因為咩？佢嗰陣時其實隊波都好齊人㗎嘛，即係如果佢進攻，其實有好多人㗎啦。嗰陣時佢走出嚟都係做防守啊、籃板啊，做一啲污糟嘢咯，係咪先啊？ 有啲污糟嘢。 都係 T box 啊！ 我突然間 唔係廁所啊， 唔係即係咩污糟嗰啲咧，污糟嘢鬼啊嗰啲咧，我突然間好諗起嗰啲嘢。 但我覺得我記得即係嗰陣時佢再轉去公牛咧，其實都有人係好緊張，即係佢會唔會 好懷疑 佢 能力？係 咯，佢會唔會即係？ 因為嗰陣時佢轉去公牛係34歲，好似係34歲嗰陣時轉去公牛隊，咁大家都懷疑，哇！即係嗰陣時係一個好爭議性嘅一個 trade 嚟嘅，啲人話喂搞錯，嗰陣時用阿貝道嚇，你最中意嗰個 center 啦，阿貝道個都係廢噶，咁啊去 trade 去馬刺，跟住咧就換洛文翻嚟嘅，咁但係洛文嗰時34歲，大家都懷疑，喂阿積信教練係咪即係賭博得滯咧換條咁嘅友仔翻嚟，佢又一來唔聽教。 嗱，首先一樣嘢。你記唔記得公牛三連冠嗰陣時候，邊三大馬頭車喺公牛隊入面咧？係一個有一個啊，佐敦啦、柏賓啦，仲有一個格蘭噶嘛。我就覺得佢係代緊阿格蘭個位，但係咧係用另外一個方式代嘅啫。所以咧，佢嗰陣時候講過啊，積信教練嗰陣時候整咗一個新嘅戰術，就叫做二三堆替戰術啊，好似係嘛？咁樣嚟到迎合佢嗰種。佢嗰種即係洛文加入嚟嗰種新嘅模式啊嘛，當其時佐敦同佢哋夾嗰陣時候，即係佢第一次走入去呢個公牛隊嘅練習場嗰陣時候，佢同啲記者都講，佢話我係需要一啲時間適應下佢哋射波嘅落點大，即係落點嘅地方，先至做得出，即係先至可以做得到嗰個籃板嘅功，即係搶籃板嘅功能啦咁樣。嗰陣時候其實我相信。佢嘅天分同埋佢嘅即係佢嗰個職業球員嘅即係嘅品行啊嗰啲嘢咧係冇問題嘅，即係嗰啲品德，但係場外就唔知啦。咁樣其實如果你講翻佢嘅真真正正係幫到阿佐敦咧，就係佢哋其實係減輕咗個籃板嘅負擔咯，主要係籃板嘅啫，我覺得係。 但係積信教練其實佢都有好多嘅，即係佢係一個好聰明嘅教練咯。佢對每一個人係可以即係 用到盡 咯，同埋佢識得去呢個人，佢知道係場外可能有啲即係唔同其他球員嗰啲，咁佢識得應付咯。其實我聽翻一個故事咧，好其實都幾搞笑嘅係。嗰陣時係我聽喺電視度係 Steve Kerr 咧，咁佢話 即信教練嗰陣時有幾場波之後，佢就睇到洛文唔係咁開心，同埋唔係咁融合。咁即信教練咧，佢就 俾條女去， 唔係佢就話俾洛文聽，你不如去 Atlantic City 去賭一賭，即係你去輕鬆一下。咁佢咧就逼 Steve Kerr 同埋 Judd Bushler 咧 夾住 兩個人同佢一齊去。喂，你哋兩個一齊去。 有冇賭本先？最緊要有冇賭本咯。 自己有啦， 自己有啦。 唔係，俾埋賭本爽啲啊嘛，贏嘅我袋，輸嘅就入公牛隊咁樣。 當5000萬啦，好似嗰啲以前嗰啲舊年代啲警察啊。跳炮多500咁樣嗰啲啊嘛， 有咩？ 然之後佢哋六點鐘朝頭早先至翻到去嗰個酒店。但係洛文唔使去 practice 嘅，因為佢係第一隊啊嘛。但係另外嗰兩條友咧就要翻去 practice， 好慘啊！其實 即係 Phil Jackson 叻在佢用唔同嘅方法對付唔同人咯。 係啊， 但係即係公牛本身對 team 有夠即係 team spirit， 唔係如果你話到。教練對佢個咁疏爽，又俾佢放假，又俾佢溝女，又俾佢賭錢，跟住我就要喺度操到趴街，先俾佢出場。咁啊，的而且確係有佢一手嘅。 啊，佢講開佢啲女咧，我記得有一個咧，一個模特兒咧好勁嘅，佢嘅身材叫 Carmen Electra， 好似叫。哇，嗰、那個就 結婚結咗婚啦。 結咗婚，結咗婚，好似唔知兩三年就離婚。哇！呢、這個簡直係女神。如果大家聽眾咧聽得到知道邊個咧，你 search 下呢個真係好正嘅。 呢個係，但係我好懷疑呢個係咪即係佢哋係咪搞呢個結婚去？係啦，exactly。 唔係喎， 男人都會搞啊！我覺得，即係佢嗰啲咧係即係心不死，咩都要試下嗰啲咧，即係嗰種人嚟噶嘛。男人梗係要人妖，梗係要試下。男人 佢自己都人人妖妖咁樣啦，扮到 即係除咗女人就玩盡曬啦。 喂， 即係成世人 嗰、那個其實你。頭先講話嗰個女人咧，究竟即係嗰個名模，究竟係咪花邊新聞咧？我覺得唔係，堅係拍拖噶。因為佢嗰陣時候佢講嘛，佢話點解要同洛文，即係未結婚嗰陣時候，點解要同洛文一齊啊嘛？因為我中即係嗰條女就講翻俾佢聽，即係講翻俾啲記者聽，佢話我中意一個男人好似野獸咁樣。喂，呢一隻就真係野獸啦，大哥，啱唔啱先？ 重口味啫，都係想玩啲重口味嘢咁 OK 嘅。 大佬，你叫佢除咗條褲，我都驚啊！大佬，真係。喂，講翻啦，咁佢喺公牛嗰度咧，佢幫咗公牛咧，又係攞到總冠軍咯，即係基本上佢去邊都有總冠軍拎咁滯咯。 佢係靈童嚟嘅，都係去到邊都 靈童， 佢都 係 靈童。 佢嗰五次總冠軍就有兩次喺底特律， 係啊， 三次喺公牛咯。 係咯、啊，即係 佢的而且確係，即係佢絕對唔係話哇，我黐你咁苛咁樣。 即 係佢的而且確 巴特爾嗰啲啊，巴特爾嗰個冠軍指環啊，你知唔知巴特爾啊？ 係 中國嗰個啊嘛，啊咁啊， 中國雪櫃啊係。 咁啊，絕對咧，佢係有付出過，同埋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咯。佢係喺個隊伍裏面。 但因為佢個角色咧，未必係真係好多人會好想做咯。你話淨係搶籃板，因為個個都係想射波去攞 分， 但係你有一個人去做防守同埋去攞籃板，其實係好難嘅。 好似我哋 Wagga 咁樣啊，個個人都想開麥，有好多人咧都有好多聽眾都曾經都有話。喂，過嚟啦！我想開麥，但係一講到推麥就冇人肯做，因為就知道呢一樣嘢係苦差，就冇人肯做啦。即係同一樣道理咯，係啊。咁其實講真一樣嘢，冇乜邊個會攞苦嚟身嘅。咁呢一樣嘢係正常嘅。咁佢係特別另外一樣嘢咯。佢係即係佢又有嗰種天分，又肯刻苦耐勞，所以咪成就咗去籃板王呢個地位咯。 呢個球員好值得欣賞嘅。 而家冇人可以做得到㗎。佢個冇人可以即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㗎啦，呢個人 真係。我相信而家要求都要你全能少少啦，即係如果單一化我落嚟，喂，就係搶籃板啦，我咩都唔識㗎，你唔好以我射波，你睇佢一搶完個籃板，你 mark 佢嗰啲人，一搶完籃板，即係 mark Jordan 啦，大佬佢實比嘅，咁你使乜 mark 佢啫？唔使 mark 佢㗎，佢除咗入樽之外，佢除咗埋佢入樽之外射波，基本上入多就送俾佢啦，即係嗰只佢一搶。佢攞到落嚟喺佢手，佢一定係交波，佢永遠都唔會射波。佢哋試過啲係傳嚟傳嚟，已經掹實曬咯喎，喺球隊掉咗咧，入啊入唔入啊，再搶過衝去前面，即係嗰只嚟噶嘛。即係所以你而家好難嘅，你即係攞到波之後， 你係唔需要抹佢噶嘛？ 我相信喺聯盟裏面唔會再出現一個同樣嘅人。我諗因為而家你知。即係喐啲就罰你錢，喐啲就唔準你點，一喐啲就禁賽咁樣噶嘛。咁 即係冇冇人敢咯。 嚇嗰陣時即係仲係我諗鬆少少，即係其實佢嗰陣時都不斷俾人罰錢啊、禁賽㗎啦。 佢就係 I don't care 咁你 點先？係啦係啦。咁我想而家就更加唔會容許啲球員咁樣咯。 形象好緊要啦。 形象好緊要，而家啲全部揾錢㗎嘛。 而家我諗淨係得一個人可以係相似嘅係 Ron Artest， 即係Metal World Peace 咯，因為佢有少少都係有少少。 佢個 real piece 啊嘛，而家嗰啲即係即 係 吹漲啊， 真係 查開少少啊！嗱，你喺籃球上面咧，你就揾到樂文啦。我發覺咧，足球界上面咧都有個巴神，我覺得係兩個真係天衣無縫嚟㗎，真係你明唔明？一係 應該結拜啦， 應該結拜啦，直頭。喂，好難會有一對咁好嘅孖寶啊！如果佢哋擺埋一齊嘅話，真係索索地啊嘛～咁除咗佢喺呢個公牛時期之後呢，咁佢走咗出去公牛之後呢，佢去咗呢個湖人隊嗰度喎。佢喺湖人隊嘅成績又如何呢？ 佢喺湖人隊一啲都唔開心嘅，其實就因為佢去到即係有一出場咁打下啦。咁佢如果落場嘅時候，我想即係我嗰陣時都睇過，其實都交到貨嘅。咁但係其實嗰陣時係我諗呢個 Lakers 呢唔係真係好倚重要佢去做曬防守啊，成日咁嘅工作，咁變咗同埋佢同隊友又唔係好啱啦。 佢喺湖人嗰時有冇八歲？佢打公牛都34啊， 好似38啊，37、38㗎啦都有。佢嗰陣時係九九年嗰一季啊嘛，咁平均其實上場咧就20零分鐘啦，咁但係其實打嘅 game 好少㗎咋。佢打咗好似唔知20零場咁樣咁上下啦，佢又俾人化，又因為你 LA 啊， 你係唔可以打綁住嘅， 因為走去賭錢啊，咁又缺席啊，又唔去訓練啦、啊，咁又罰佢錢，同埋唔俾佢比賽咯。咁去到 playoff 咧，直情係俾人即係 wave 咗，佢冇選入去打 playoff 個名單嘅。咁所以佢喺嗰個球季係好唔開心 嘅。唔得㗎，你對付呢啲羅文呢啲咧，你係要即係個教練或者個隊友咧，你都要百分百嘅信心投入俾佢。 要循循善誘。係 啦，即係你俾信心佢。 即係好似而家阿卡卡對住阿巴神咁樣 啦。係啦，即係嗰種你一定要 100% 信任佢，我覺得你得嘅，咁佢就自然會交到貨。呢種球員係要咁樣去對付，或者 但係呢啲你冇得管㗎嘛，好即係職信教練就係唔係真係管住佢去即係罰佢停賽 etc 冇用啊， 冇用， 反而即係好似一隻野馬咁樣，你反而放佢去奔放一下咧，反而咧仲有好即係可能佢仲會跑快啲咁樣 咯，係啦，相反嚟出嚟。 但係我相信冇乜邊個教練可以 影，冇㗎， 頂到去佢拖住條女咁樣嚟㗎，教住支雪卡過嚟嚇練波啦咁樣嗰啲咧，可能冇乜即係頂唔住啦，你明白？咁樣咧，佢除咗呢一樣，除咗去湖人隊之後咧，佢竟然打過小牛隊喎。 係跟住嗰季 短暫的小牛隊， 就1999至2000年嘅球季啦，去咗小牛隊打咗12場，咁仲有兩場係俾人逐咗出去，即係逐咗出場嘅。咁跟住咁你咁嘅表現，梗係冇得打啦。咁嗰陣時 即係冇人頂得佢順啦。 阿拿樹同一隊都話，咁根本就唔係想入嚟打波，佢話佢。咁啊，所以亦都係一個對佢嚟講唔係一個好嘅球季咯，都係。跟住 after 即係呢個特拉斯之後，佢就冇再打 NBA 啦。 哦。 打出國咪得啦。 佢中間打出國啊，佢係。 係啊，佢係我記得 係。阿龍去打出國啊，好似。 係啊。 咪有一件好緊。 佢其實係玩咗，我相信係啦，玩咗啦，出國。 咪玩就係玩喎，但係佢嗰陣時我唔知大家即係。對摔角識唔識？我摔少少嘅啫。嗰陣時有個摔角冠軍係何根啊嘛，安排咗同 英何根 嚇同 哭殼嘅 係啦。咁啊同佢打咗場，唔知打一場兩場啊。佢即係當然啦，呢啲咁樣嘅有換票性質啦，咁啊俾佢打贏嘅。咁但係其實咧，佢後屘參加過一個叫做即係叫做 Celebrity Wrestle Championship 咁樣啦，即係咁係邀請啲名人啊、明星啊，或者係啲有名嘅人嚟打摔角啊。咁佢係冠軍嚟嘅。咁我相信你唔識極，佢都要識少少摔角嘅嘢。咁啊，佢又真係 佢有睇嘅，我相信有好多譬如其實 拍過戲咧。 是啊，有拍嗰套爛片嚟喎，極係啊，極度爛片嚟喎。 我有支持嗰套， 唔係我睇到一半之後就唔係應該話睇咗之前嘅三分一， 跟住中間嗰三分一咧係冇睇，跟住之後嗰三分一繼續睇埋落去咯。 我上架混沌啊嘛，我都冇寫嘢。 係係係係，我記得。哇！佢仲戴住嗰副綠色嘅太陽眼鏡，我記得好似係。哇！頂佢唔順啦，真係。喂，咁樣講翻佢佢喺小牛嗰度咧不如意咁樣，跟住咧佢就退休咗 NBA 嘅咯。 我就有留意佢，跟住走咗去即係美國一個唔知叫什麼Beach 嘅。 啊，係佢先走去嗰度先嘅，即係一個 ABA 小聯盟嗰個。 都攞咗冠軍喎，嗰隊波。 嗰隊攞咗冠軍啊！因為可能太細，大家都集中喺 NBA 嗰度，真係冇睇嘅，真係唔好意思。但係咧之後佢喺英國就打個波啦，喺我。最中意嗰個浮嗰度， 但英國籃球都係麻麻啲嘅啫噃，好似 咁你有個粒星去嘅，自然扯高啲噶啦， 都係有個名嘅啫佢。 咁喺 Brighton 嗰隊波嗰度打啦，咁就打咗好似打咗兩場嘅，好似係啊，嗰個地方係幾好地方嚟嘅，陽光與海灘夠多女咯嗰度，係咯，跟住先至過芬蘭嘅。 但係之前佢係咪一個算係第一？個係真係一個 NBA 球星係去外國打波，你而家睇 Allen Iverson 嗰啲咧，打完 NBA 就去外國， 算唔算咧？咁樣呢一樣嘢，我覺得應該要問翻，即係最好就問翻 Thomas 咯呢一樣嘢，因為佢先可以抄到呢啲資料。我就覺得佢唔算係咯，應該仲有人早啲過去嘅，係咯。咁樣至於佢話。即係退休前嘅生活，即係就係咁多咁上下咯。 但佢好似嗰個財政都麻麻地㗎，而家即係而家好似話又話破產又成籃球。 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唔係喎。佢而家佢都仲有啲籃球鞋啊，出下夠唔夠出下都有去過名嘅，應該有呢個版權啦。 佢嗰啲即係成個財政都好似有啲問題。 財政多多少少，你睇下佢去到咁大年紀都仲要打嘅時候。咁你就知道佢其實佢使錢都使得好叻啦， 同埋我相信佢即係佢老豆有廿幾個小朋友啦，我相信佢都有一半嘅，應該起碼都有十幾個出面㗎。你要養翻咁嘅即係前妻啊，嗰啲咁嘅仔女啊、私生子啊，咁啲錢多多都唔夠揾啦。 好啊，咁樣今日藍天雪地就講到咁多先啦，係啦。既然阿 Thomas 都未嚟，都唔知等到係幾時。咁個禮拜。 主持人已經唔到，嘉賓喺度。 係啦，希望下一次佢翻到嚟啦嚇。好，係咁先，拜拜。 拜拜。 你要去買翻對運動鞋啊？ 歡迎啊！你係著幾多號鞋㗎？哇！ 籃球鞋嘅作用係將你跳起之後落地嘅衝擊力減輕嘅，始終都係進咗對籃球鞋先似一個籃球員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d 嘅先会员独享9折优惠。